可能因为咱俩年纪太相近了嘛。对、啊、我平时身边都坐的是泽华哥，泽华哥没有看今天节目吧？ 完蛋了，我告诉你，你今天不仅仅得罪了一个人，你是得罪了一群人呢，我告诉你。 我没在怕的。 我的天，各位啊，这个我们又在这个周六的晚上啊，8点准时跟大家相约啊，这里是挑战新歌声音乐时尚真人秀节目啊，在这儿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帅气的歌手艺人啊，这个只要你喜欢呢，也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 是的， 非常简单啊，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 哎、 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啊， 可以扫描我这个底下的二维码哈， 哎，没错， 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收看了。 嗯 嗯，同时 呢 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然后点进来就可以看到话筒背后的我们长什么样子啦。 根本没有人想看。对，各位可以通过以上这两种视频直播的形式啊，来观看到我们的网络直播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电台直播间，而且我们今天的嘉宾啊可以说是非常厉害。如果您之前一直在观看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或者是青年广播其他节目的话呢，会发现啊，这是一位老朋友啦。为什么说他是老朋友呢？你之前上青年说的时候难道没有听过这样一位大咖吗？ 嗯，我就 假装自己听过， 就上过一期青年说，孤陋寡闻了。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啊，这位可以说是鲜到不能再鲜的小鲜肉级别的花美男，我已经用尽了我的形容词了。 小鲜肉和花美男不应该打等号的吗，朋友？ 真的吗？ 对啊，都是帅气和优秀的代名词啊。 好吧，那就是既帅气又优秀，而且啊，这还是一位歌手兼演员的全能型艺人啊。来到我们今天挑战新歌声呢，是我们的花美男齐雨佳啊。来，雨佳跟大家打招呼。 欢迎。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歌手齐雨佳。 哇，听听人家这个声音，人家这个混响。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叫这个，不想当歌手的演员不是好的花美男。 其实我跟你讲啊，这个主题我没有跟他们经纪人聊过。 是吗？ 我现在特别想看一下他经纪人是什么样的眼神。会不会在外面偷偷想着，我的天，这个主持人写嗯， 没有文化真可怕。 难道不就是优秀吗？ 是。 我们今天的歌手兼演员齐雨佳啊，在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当中呢，将会给各位带来4首歌曲，其中有3首都是他原创的作品，都非常的好听，有中文歌，有英文歌啊。这个各位一定要锁定我们的 FM98.2 和 M927 来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说一下我们的收看方式， 哎，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嗯、然后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 哎，没错啊。那么这些话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一个环节，先声夺人、 哎、 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齐雨佳给各位带来第一首歌曲，叫做想你在每个夜晚。 会落单，也常常会习惯。 来，作为直播间里面唯一的一个女性，请说出你的观点。 好深情哦， 没有其他的了吗？ 浪漫，我觉得他的声音是我吃的类型啊，我吃的类型，这个形容词使的啊，这叫动词哈、啊。我就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类型啊，就是很有磁性。然后 什么叫看到好看的异性就走不动道？你完完全全就诠释了这种这个 我更声控吧，对，我特别吃这个嗓音，其实很有磁性， 真的是啊。这个如果各位刚刚通过收音机啊收听到我们节目的话呢，这首歌曲来自于齐雨佳的最新单曲啊，叫做想你在每个夜晚。不知道各位听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感想啊。刚刚樊雪说她自己的想法，我说说我的吧。 好啊， 这个 男孩子的 对对真的就是那种特别温暖而且带有很强大杀伤力的感觉，就能直戳。 杀伤力是什么鬼？ 就是 穿透力吗？ 不，就是杀伤力 啊， 就是能冲破人心里边那种防线的声音。好吧，你不懂，咱们俩不是一个 level 的。哎呀，总而言之就是他能很完全的进入到你的心底里。 哎，这是可以， 这个意思懂了吧？ 杀伤力，我今天学到了新词，哎，杀伤力。 对，以后你可以这个在跟嘉宾聊天啊，上月互吹的时候，你可以说你的声音很有杀伤力，你的这个眼神很有杀伤力。 get 到了。 啊，那雨佳来跟我们介绍介绍这首歌曲吧。为什么把这首《想你在每个夜晚》作为今天的首选推荐呢？ 其实这一首歌曲也是我首发的一张单曲，对，是我第一次发的一首歌，就是这首歌。然后对我来说，也可能比较有意义。这首歌， 有故事？ 不，没有故事，只是 还准备挖料来， 这坑没跳哎，王姐。 不， 没有， 真的没有。 我们不一样。 但是这首歌，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感觉每个人夜晚都会有思念的那个人嘛， 哎， 对啊，然后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应该给每个人都会有一点共鸣吧。 那么思念谁呢？ 那么思念谁呢？ 我没有。 完了，今天这坑我接下来都是坑啊， 坑 各位听众。 是给我们挖的，人家说的是每个人都会有思念的那个人，但是我没有，那么你呢？ 那么我也没有，我睡得早。 哈哈。 我记得之前在网微博上看到一段子，说这个晚上早点睡不仅仅对身体好，而且还会抑制住你晚上的各种各样的忧伤情绪， 比如说饿。 讲理吗？ 不讲理，没有理讲，我跟你说。刚刚我们说到了啊，今天的嘉宾呢，齐雨佳，他不仅仅是一位歌手，而且还是一位演员，哎，专业演员啊。之前还出演过比较出名的，大家肯定都知道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电影版，就是 和仙女姐姐 一起，哎，啊，这个里面出演的还是一个挺重要的角色，我觉得。在演员和歌手之间能够相互转换的这样的类型，或者说而且还自带颜值的，现在已经很少了。 哎，主要是可以跟仙女姐姐搭档，光这一点， 可能你的点就在这里， 光这一点我就羡慕的不行不行的 了。雨佳给我们介绍介绍，就是当时在拍《三生三世》的时候，是饰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然后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进入到这个组呢？ 其实当时我是饰演那个青丘仙人，就是一直跟着飞姐刘亦菲的那个一个角色，对。然后当时选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也是去跑组，对。然后因为之前经常会跑组嘛，然后认识副导演，然后副导演就说，哎，那他说雨佳你来试一下吧，那。我就去试了，然后就这样，就第一次试就 OK 了， 也不算 OK， 反正挺满意的。满意之后，第二次他就让我见那个赵小丁导演，对，哦，然后就把角色定下来了。 那这算是你第一次跟大腕明星合作吗？ 对对对，这应该算是我第一次和这么大的腕的明星， 第一次和仙人合作， 对， 而且 特别紧张，当时 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 但是 ，CM， 我真没想到的是，就是我以为会就是仙女姐姐会那种不食人间烟火那种感觉，但是 难道不是吗？ 其实还是很亲切的，对啊。对，特别亲切。然后 今天也算是给我们大家带来， 平时候场的时候啊，也会我们也会聊聊天啊什么的，这样。对， 哎，那给大家分享分享，就是当时在组里边跟仙女姐姐，因为青丘仙人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青丘仙人应该跟青丘女帝之间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 还是。因为对我跟飞姐戏还算是有一点对手戏的嘛，然后当时反正我觉得啊，有时候第一次看到女神会有点紧张嘛，然后那拍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出错的地方啊，刚上来，但是那女神姐姐就很好啊，就没有说也没有嫌烦，也没有说怎么样，就这样陪你一次一次那个。 哇哦！ 对，然后平时在后场的时候，态度就也特别好，就这样，就我跟我印象里跟我想象中不一样，会。 哇哦！就是颜值。 你为什么说话也变成了哇哦？ 哇，就是忍不住的。 你也飘上去了吗？ 就是最怕有的人长得又好看又很努力，性格还好，喜欢这个世界上一切温柔和柔软的女孩子。哇哦！ 我以为你说的是我们今天的嘉宾，跑题了啊。 对哦，我们今天一直在聊仙女姐姐。 你给她拽回来好吧？ 对不起，我是迷妹。 那作为这两个职业啊，首先作为演员，其次作为歌手，你觉得这两个职业哪一个对于自己更刺激一点？ 更喜欢 啊， 喜欢肯定是都喜欢呀。 嗯，那 你这种浅坑基本上不会有人跳的，我跟你讲。 刺激， 刺激啊，那我觉得都挺刺激的，对我来说都挺有挑战的，对，因为不管演员还是歌手，我 们可以分开说，先说演员。 好，先说演员，就是这两个身份，其实我都是有在努力当中，对他们，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不分伯仲的重要性，因为一个是 我去表达自己的感情，就是唱歌的话我是在抒发自己的感情，把我的感觉或者我的一种态度告诉别人，然后演戏的话我更多的就是在去演绎别人的人生，对 角色的， 对演绎角色的一个本身的一个他是什么样的人物状态会多一点。 那你最先涉足的领域是唱歌还是 演戏？ 哇，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唱歌很专业。 唱歌真的很专业啊。 我以为你是专业的歌手来。 我是先接触的，先开始演戏的，后来才唱歌的。 是偶然的机会发现自己很会唱歌吗？还是从小都会都很会？ 从小我自己还挺喜欢的，但是 这叫天生丽质难自弃。 不，但是我也没有觉得自己就是说有这方面的这个，对，后面才发现， 后来被发现，算是 要不怎么能说是全能型艺人？我这个标题起的还是没有错的，我跟你讲， 很讲理的。 虽然说土是土了点吧，但是 没文化是 很直接， 哎， 让大家一听就能听明白， 哎，知道我们今儿是干嘛来的？ 没错，说的我自己都。 汗颜是不是都不好意思了？ 没文化真个棒。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齐雨佳啊，刚刚给各位送出了他的最新的个人单曲《想你在每个夜晚》。哎，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听过瘾呢？ 没有 听过瘾的话，谢谢捧场啊！没听过瘾的话，接下来还有三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各位一定不要走开啊！接下来第二首歌曲来自于齐雨佳，《你还要我怎样》，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 不一样的耶， 哎，真的不一样哦， 不一样的，你还要我怎样？ 吓得话筒都掉了。哎呀，这首歌曲啊，今天我们带来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齐雨佳，你还要我怎样啊，这是一首 remix 版本的。为什么会选择老薛的这首歌把它去做成混音呢？ 因为我本身就是比较喜欢唱情歌的嘛， 啊、 对，就像我第一首 那种苦情路线， 对，也不是苦情吧，就是偏情歌一点的，但是我又很喜欢电音啊这种东西，所以我就会尝试拿为什么人家说情歌不能有电音呢？对啊，我就可以尝试把情歌里边加着电音这样 mix 在一起，这种感觉，就多一点自己的风格吧，对。 哦， 情歌加电音这种风格还算挺少见的吧？ 对，还挺难得。 对，真的。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的音乐风格，它的种类在翻番儿？ 翻番儿？ 对， 就是 翻番儿，听不懂吗？就是在各式各样的 结合， 对，各式各样的结合。你就比如说腾格尔老师的那首《隐形的翅膀》， 对， 对不对？ 来，走歌会吗？ 不要给自己人挖坑。今天你挖坑的对象不是我， 也不是我，好吗？ 给自己挖坑。 但是电音和情歌相结合的这个事情还蛮新颖的，我本来都准备好稍微的难过和低沉一下的，对， 然后 忍不住的，哎，跟着音乐的节奏一起律动。 等下次再放这首歌的时候，应该单独给你切点镜头， 是 让大家看一看樊雪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我本来都准备好难过的。 对，而且啊，这个跟大家说一句题外话，如果今天各位想看一看女生害羞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表情和什么样的反应的话呢，一定要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女主持在看到花美男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哎，这提醒大家啊，提醒大家。 刚刚雨佳在唱歌的时候很投入，肯定没有注意到你是什么样的反应和表情， 整个人冒泡泡。 完全就是，如果是有 BGM 加上他的背景特效的话，我跟你讲啊，这个人完全上面就是各种冒爱心，然后他的 粉红泡泡， 对，然后他的 BGM 就换成腾格尔老师的隐形的翅膀 吧。笑得脸疼。哎， 那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微信留言平台啊，这个一朋友，唉，考验英文的时候到了，我不会读， 真是难为你了。毕竟这起名字只能起什么不想当歌手的演员，不是好的花美男。好，过。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啊，送给我们的泰迪熊和红玫瑰啊，然后还有张佳宁说非常帅，这个瑞说哭泣小哥哥。哎，真的是、啊。 提醒大家一定要看我们节目啦。 对，没错啊，各位一定要打开我们的微信啊，在上面搜索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啦。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大家可以搜索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然后点进来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 哎，没错啊， 看看花美男， 对，看看花美男，看看娇羞的女主持人。 哎， 当然各位也可以给我们刷刷小礼物，聊聊天什么之类的啊，都可以啊，一定要打开手机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么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的精彩继续，各位不要走开哦，一会儿见。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 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好，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32，我们的精彩继续。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M 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哎，大家好，我是樊雪。 嗯，各位啊，不仅仅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98.2 和 M 927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你砸桌子干嘛呀？ 我都准备好举起来我们的小拍拍了， 吓了我一跳你。各位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啊，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可以扫我们这个左边的二维码。 嗯，没错。 哎， 对，扫一下二维码更方便。 是的，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然后点进来就可以看看话筒背后的我们长什么样子啦。 没错。 可以刷一波小礼物之类的，也可以点首歌，虽然不一定给你唱。 这个、说话是要负责任的啊。你这么说话，你让那些刷礼物想听歌的人怎么想？ 这虽然说 你自己唱不唱， 显得很傲娇， 你自己唱不唱？ 不会啦。 你说你会唱什么？我现在就点，我现在就给你刷礼物，立马发红包。 我不要，这坑不是给我自己挖的，这坑是给嘉宾挖的。 好，听见了。千说万说啊，还是希望各位打开手机啊，来观看到我们的手机视频直播。因为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啊，是一位非常非常有才华，而且啊是兼演员、歌手、小鲜肉、花美男。 哎， 而且我刚刚还得知了一个不得了的消息啊！ 不得了的消息啊！ 到底是什么不得了的消息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刚刚我们私下里聊天的时候，知道这个齐雨佳最开始学的专业不是表演，也不是唱歌。 哎， 各位猜一猜，给你们3秒钟时间猜一猜，他学的是什么？ 他在看跟艺术有没有 关系。1、2、3，好，大家肯定都不知道。雨佳最开始学的是金融学。其实我真的特别好奇，就是为什么学金融的会走到了艺术圈里边，而且还从事了多样的艺术。而且还能玩得这么好， 对，就是 忙之面试，我就看到了。 很多人都有问过这个问题啊，说你大学读的金融，你怎么会最后做演员，做了歌手？那其实我从小我就一直挺喜欢这条路的，就是一直想做演员。 嗯， 然后 可是无奈学习太好了，只能 那也不是，其实 上金融类的大学。 无奈就是 学习太好了， 无奈的就是你爹不想让你做演员， 家里面的原因。 对， 那后来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说通他们？还是你拿你的成绩说话？ 可能就是。我爸更多的是看到我的努力吧，对，他觉得啊，拦不住了，就是我也完成了我爸的愿望了，就是他希望 完成了金融学， 对，他希望我读金融，那我就把金融读完，然后 好， 那我就开始完成我自己的梦想了。 哇哦， 什么叫时代杰出好青年？ 真的。 就是能在完成家人的梦想之上，还能继续坚持着自己的梦想。 真的，我现在能想象到，我现在能想象到当年雨佳的画面，你知道吗？拿着金融学 MBA 的证书， 然后呢？ 爸，看着了吗？金融学念完了啊，博士，哎，国外大学的念完了，看好了啊，我去选演员了， 酷的嘞！哎，对，我们。就算是稍稍的在这条路上耽误了4年嘛，但是我觉得后期的努力和后来的成绩单也都给你的梦想交了一个比较好的交代。 其实也没有耽误啊，就、 哦、是吗？ 对啊，我也有一直偷偷在学啊， 在大学里也在， 对对对， 就是在边读金融学的同时也在接戏跟唱歌。 我没有接戏的时候，但是我一直在学表演，学表演，学唱歌这样。 哇， 那当时是找专业的老师还是自己？ 对对对，有老师，也自己也会比较努力吧。那时候因为而且那时候我还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要减肥、嗯、我那个时候有200多斤，对啊，220多斤吧。然后 那能方便透露一下现在吗？ 现在150左右吧，我没量。 已经很厉害了。 我的天，我今天上午做的节目主题是如何减肥。 对，其实那个时候我爸怎么会同意？就是同意他，你那么胖，对啊，他说你那么胖，你怎么做个演员？我想想也是哈，我又不想做特型演员，对吧？ 嗯， 那就减喽。啊、3个月吧，3个月就减下来， 三个月减下来70斤。 差不多吧，4个月，3-4个月啊。 我的天啊，不知道今天上午听我们广播的节目的朋友还有没有在听今天晚上的节目的。 各位可能只是奔着今儿上午那主题去的，并不知道今天晚上会有这么励志的故事。 真的，哇，我觉得你真的是对自己比较狠的一个人。你看，我们可以就是上大学边读金融，然后边学表演、学音乐，还可以同时减肥， 这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对， 你像有很多的同学啊，确实人家脑子好使。 嗯， 你像瑜伽似的，一边能读金融，你想想金融学多难学呀。 就看我们这种算是艺术生， 就单独把自己 课都上不完的，课都不好好上的。别说多去学点什么。 我是发现了你，今儿就给自己挖坑挖的勤。就是能在完成自己学业的基础上完成自己的梦想，这真的是时代青年人的，就是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而且戏演的还好，歌唱的还好听，还深入人心。你说你气不气？ 哎，真是人和人之间的差距。 啊，那既然说到生活，我们就聊聊在生活当中的事儿吧。这个之前也问过雨佳，说为什么在节目上表现的跟他的外表有一些不符合？因为大家如果啊现在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你看是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帅气，而且他的外表就给人一种很有张力的一个男孩，非常阳光的一个大男孩，但是他的内心的性格确实有那么一点点的内向。雨佳刚才跟我们聊聊，在你在生活当中和你在表演的，或者是说你在舞台上演唱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还是说我是去尽力想把自己的内心去世界去展现给大家的这样的？ 嗯， 其实我觉得我在生活中就是个挺正常的人呀，跟大家一样。我可能比较宅吧，对，我会比较宅一点，就不工作的时候我也会打打游戏啊。 嗯，打什么游戏？ 就 立马一副笑， 吃鸡啊什么我也都玩啊。对 啊，那下次可以去参加我们明天晚上那个节目，那个节目会直播吃鸡手游。 对对， 减肥的游戏，玩游戏的减肥的这个 减肥的节目，玩游戏的节目，唱歌的节目 都可以上。 我也算是982的老人了。 完满。 那对，平时可能就是健身房，要不就在家。 嗯。 哦，我喜欢做菜。对。 哇哦。 嗯，我喜欢做菜。 是居家型的耶。 就做菜对我来说是挺放松一件事情，就我喜欢去网上找一些那种 菜谱， 对，然后自己做着， 超有成就感。 对啊， 做完 之后会自己吃吗？ 嗯，基本不会，因为我怕胖啊。 完美的一个答复。 那 那我可不可以稍微做一个小总结啊？那就是偏内向，然后生活还蛮有自制力，然后生活质量要求还蛮高的。比如说做菜，我觉得只要是爱做菜、会做菜，然后喜欢做菜的人，你忽略不计，这都是对生活质量要求吧。 我的方便面煮得很好吃的，我告诉你。 生活比较有情调的一个人，对吗？ 对，应该是的。 哎，还很聪明，学习很好，学习能力又很强。然后我觉得他减肥肯定也是一个特别努力， 这就是很正、 很心狠的一个人。 就通过减肥四个月能减掉七十斤这个事儿、四个月减掉了一个人的体重，就通过这件事儿就可以发现对自己实在是太狠了。当然不对自己狠，没有这份努力也不能达成今天的成绩。 是的， 我看到我的微信平台上说啊，这个李小胖说厉害了我的棋，然后下边这个还是刚刚那位英文，哎，要不然咱能不能换个名儿？啊，厉害了我的棋，厉害了我的棋，确实非常厉害啊。方便问一下，拿手菜是什么吗？突然 get 到了这个点， 挺多的。糖醋排骨啊、番茄炒蛋这种，这就比较家常的菜，我挺拿手的。对， 家常菜其实很难做的。 糖醋排骨已经了不得了。 糖醋排骨是我烧的最好的，应该。 哇家伙！ 但是像是这种热量比较高的，你们做完了之后 不会馋吗？ 就是 当你 是会 做 给别人吃吗？ 对啊，就我喜欢，就应该做菜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就是做完的菜最开心的不是自己吃的时候，是别人吃的时候那种肯定的， 对，肯定。 我是特别能理解，一是我当时 就像你做菜，其他人给予的都是， 哎，我 蔑视。 我做菜也挺好的，好不好？但是我是深刻感觉到是我爸爸，他每次做完饭就会特别期待的看好不好吃啊。你这时候不管好不好吃，哪怕没吃，你都得立马就说好吃，好吃，超好吃， 哎呀，好吃，超好吃的。 你得敢这个 流着眼泪说好吃啊， 不然我觉得对做菜的人会是一种打击。 是的， 对，其实这个做饭啊，这个跟做音乐、做演员其实还是有那么相似的地方的。你比如说做演员，我演了一部剧，或者说我出演了一部电影，我希望看到的不是我在演的时候，不是导演啊，制片啊对我肯定，当然这些肯定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是直观感受。我更希望看到的是观众。 是的， 很多的观众或者说我的受众看到啊，哎，这个我的棋非常的厉害， 是 这个特别有演技，而且长得还帅。 哎， 而且跟你比如说唱歌做歌手，你听到这首歌之后，哎，这是谁唱的？我特别想去翻翻他有没有其他的歌。 但是不管是这三个方向和算是三个职业吧，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又用心又真的喜欢又去真的去努力。 没错啊，这个说完了吃菜的事儿呢，我们来继续来吃歌。吃歌什么味？来，我们来继续来听。 没有文化的大嘴哥，今天把他的愚昧表现得淋漓尽致。 你起开。 好，我们接下来吃哪首歌呢？ 我们接下来来吃一首英文歌啊。据说这首歌呢非常厉害了，这国际团队的制作，而且还跟这个知名的音乐制作人合作的一首英文歌曲。 哇，来，我听听你的。等一下，我要听听你的英文发音。 来自于齐雨佳By Your Side， 一起来听。 By Your Side。送给大家。 Whenever you kiss my lips and when you touch my hips, were you well by my side? Whenever you hold me close and you give me one more dose, baby I fall each time. Oh, oh, oh. And right now I'm so enamored by the way of your love. When it comes to you, you know I can't pullNobody above. Would you let you down even if you hurt me? Yeah. But I'd be by your side even if you leave me all alone. And right now I'm so enamored by the way of your love. When it comes to you, I can't put nobody above. You know I can't let go. You know I can't let go. Just let your inhibitions go for back in love with me. When I saw your face, you know my heart just fell. And I know this feeling, know it all too well. And you know it, baby, none of us can hide from love.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to show that we can work this out. One, two, three, four. Maybe I'll give you more. And right now I'm so enamored by the way of your love. When it comes to you, I can't put nobody above. Would you let you down even if you hurt me, yeah? But I'd be by your side even if you leave me all alone. And right now I'm so enamored by the way of your love. When it comes to you, I can't put nobody above. You know I can't let go. You know I can't let go. Just let your inhibitions go for back in love with me. And right now comes to you, I can't put nobody above. You know I can't let go. You know I can't let go. Just let your inhibitions go for back. And right now I'm so enamored by the way of your love. When it comes to you, I can't put nobody above. You know I can't let go. No, I can't let go. Just let your inhibitions go for back in love with me. 是不是没想到？ 白瑶赛德在你身边。 麻烦这位同学不要再吐槽我的英文发音了，好吧？ 吐槽你的英文发音和文化。 Bioside， 我这个美式发音很好听啊。 Perfect， very professional。 是的， 一首非常好听的、非常好听的英文歌曲啊。Bioside 在你身边，来自于我们的齐雨佳。我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的这个。可以说算是他的简介吧，我觉得写得非常好。 歌词和立意。 对对对对，他说爱情的样子有很多面，会有甜蜜，会有分别，会有争吵，会有遗憾，更会有想念和陪伴。世界上最动人的情话呢，不是我爱你，而是我在你身边。 By your side。在爱情面前呢，我们都变得很渺小。我知道新的一天你对我的态度可能不会有改变，只期盼着对你说 If you need I will by your side。 哇，说得很标准哦。 谢谢你。雨佳来给我们讲讲这首歌吧。这个因为它是国际团队音乐制作，而且还跟这个音乐制作人 Kill Kim 他是亲自操刀的啊，这样一首不一样的 Bioside， 来跟大家讲一讲这首歌曲。 对，其实这首歌我跟他们团队合作的时候我才知道，哇， Kill Kim 的他们的团队真的是太棒了，就非常严谨的一个团队，真的。而且就是跟他们合作让我学到了特别多的东西，就是我第一次才知道音乐也是可以有减法的。对， 减法。 音乐有减法。 对，就 音乐有加法，这个我倒是之前听很多音乐人说 过。对，因为很多人都会说音乐是有加法的。 那这个减法的定义是什么？ 这个减法对我的这个定义就是其实很多东西干净一点，纯粹一点会更容易 让听的人舒服一点。对， 明白。 不要加太多这种比较繁琐的东西，就是干净淳朴的东西。 这算是和大神们合作之后的一个想法， 对对对对， 学习到的东西。 对，然后 音乐是可以做减法的。 是的，然后跟他们那个团队合作，我就觉得哇，真的看到了这种专业的团队，他们这个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方式，真的挺吓人的。 挺吓人的， 这个形容词。 因为它会让你一遍一遍录，为了达到某一个效果， 就是为了某一个， 对对对， 为了某一个转音能达到那个调音师的效果。 对， 然后它会 很小很小一个瑕疵啊，但是他们不会说哦就 哎，就这样吧，OK， 过了， 修一修以后过了，不会的，他们 非常严谨， 非 常 严 格。 对， 我觉得不是对你，我觉得更多是对于音乐， 对对对，对音乐的态度， 他们心中的音乐的态度。 对，这个真的是啊，音乐做减法，虽然说之前大家听到的都是音乐做加法，我应该加到什么，比如说心啊、感情啊、这个演唱技巧啊，去加这种各种各样的音乐形式啊，比如说这个R&B 再配上其他的那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加在一块儿，然后混成一个 显得非常高级。 哎，对，就显得那种非常那种所谓的高级，但其实咱们再回过头去听，还是那些比较经典的、纯粹的，就是那种单声道的。 百听不厌。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看应该是周五晚上的歌手，JCG 演唱的那首叫什么歌来着？ 我这一期的还真没有看哎， 回去看一下那首歌，非常非常。 反正当时看到推送说围剿他失败，围剿结石姐失败，然后像说 他就是用那种非常非常纯粹的演唱，加上那种特别简单的配乐，就完成了一首非常高难度的歌曲。这也是我们音乐减法的原因啊。这个刚刚啊听完了这首英文歌曲 By Your Side， 那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曲啊是一首翻唱歌曲，原唱来自于王铮亮啊。这个今天呢带给各位的是一个全新的版本，来自于齐雨佳，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各位，相爱一场，一起来听， 非常期待哦。 许过的愿望，等时间的散场，这结局欲盖弥彰，我们该怎样去原谅？相爱一场，我们会遇见多少相爱一场？怎么能说忘就能忘？可怕的欲望还躲在心里回荡，想退让就别太勉强。相爱一场，人生有多少时光相爱一场，都成为一时的过往。可笑的倔强，撑着不承认绝望，心碎得很漂亮，又怎样？ 今天雨佳带给各位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原唱王铮亮的《相爱一场》。可以说真的啊，雨佳的他的音乐的种类和类型或者说涵盖的领域真的是非常多啊。 没错， 比如说苦情歌路线，然后那种流行音乐，然后还有那种 remix 加电音的情歌混电音的这种啊各种各样的音乐形式，可以说都玩来，很厉害的一个人。 哎，我其实没有想到他把《相爱一场》唱得很温暖，就是他，我觉得这个歌以前就是个苦情歌，而且是个大苦情的歌，这个歌词也是，然后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声音的原因吧，是比较有春天的感觉，比较阳光的一个声音。 对，就一开嗓就犹如春风拂面。哎，我居然说出了一句成语。开玩笑了，开玩笑了，各位 都是文化人。 哎，行了。今天呢，雨佳给我们带来了四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这个如果各位喜欢我们今天这个的嘉宾啊，齐雨佳的话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他的微博。雨佳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微博 啊。微博搜索我的名字齐雨佳， 雨佳， 或者搜索 Yuka， 我的英文名字 Yuka， 对， 都 OK。 Yuka， 好的啊，这个如果各位喜欢齐雨佳的话呢，可以到微博上去搜索，点击关注一下，同时也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再说一遍，关爱青年计划。啊，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雨佳的跟大家的分享，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我是大佐， 我是樊雪， 咱们明儿见，拜拜， 拜拜。